这是金学峰演唱的《笨鸟先飞》。金学峰是一位朝鲜族歌手，他以前呢是一位运动员，因为哥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他才走上了音乐之路。不过近些年来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作品了。继续来听一首陈琳的老歌《别怕有我》。作家琼瑶为自己编剧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创作了主题歌，

由与牛作词，王杰演唱的老歌，收录在国语专辑《起点》当中，1997年推出。这首歌呢，改编自猫王的经典歌曲《夏日的吻》，冬天的眼泪，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来听听高胜美的版本。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容颜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话。多少热情，多少泪， 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哦，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 这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1990年推出的《等待您》专辑当中。在1991年的一次演唱会演唱这首歌之前，陈百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里我想送上一首歌。我在5年前，当时的女朋友离开了我，可能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当我灌录这首歌的时候，我曾经偷偷哭泣，但是我并没有让录音师知道，因为我想他不会明白我这段深刻的感情。但是在这里，既然你是我的歌迷，我完全不介意和大家分享我内心的世界。对酒当歌。 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变失了踪，发现时已失落像场梦，对酒当歌亦没作用，心似远扣沉重，这颗心也许真的很痛。当天你我重逢，想起当天真的动，还在笑声中投入好勇。明明旧梦已告终，怎么偏不放松，我为何要不断地沉梦，情还活在我心中，怎忍算清告终，这份情你怎会不懂。我的心像是被戏弄，我堂情怀难说动，这颗心投被爱已尽用，此刻两眼尽红，受创的心隐隐痛，还愿你知，还愿你懂。何妨被骂爱得痴，心中依稀觉得这样傻也只是为情重。 发现时已失落像场梦，对手当歌亦没作用，心事远求沉重，这颗心也许真的很痛。当天你我匆匆，想起当天真的动，还在笑声中投入抱拥。明明旧梦已告终，怎么偏不放松？我为何要不断地寻梦？情还活在我心中，怎忍算情到终？这份情你怎会不懂？我的心像是被戏弄，火塘情怀难说冻，这颗心求被我意尽用。此刻两眼尽红，受创的心隐隐痛，无奈我的心今天感动。此刻两眼尽红，受创的心隐隐痛，仍然还来极冷的冷风。 我的心是寂寞的海洋，潮汐起伏着多情的波浪，那里虽然风帆无数，不知谁是我等待的归航。在何处躲藏？我那似曾相识的反应，何时才能记起约定，在我温柔的心口靠 竟是在何处躲藏？我那似曾相识的反应，何时才能激起约定，在我温柔的心口靠岸？ 这是台湾歌手陈冠普在200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就让你走》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片尾曲，也把它作为《千年阙歌》这一时段的结束曲。我是云云，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分享老歌。 我听着你最后的要求，分手后彼此要好好过。你跌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你走，不留什么，我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刺头，爱像睡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就让你走，别说什么，只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坐在门后，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刺头，爱像睡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别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看到我难过，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

由台湾著名歌手迪克牛仔演唱，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很励志的歌，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中的代表作。 扛起了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像歌一宣扬。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想念你家乡，无尽的步伐。 这首歌《风飞沙》，豪迈中带着一点悲伤，唱出了很多离乡背井打拼的人心中的游子之情。继续来听一首张强的老歌《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无限便利，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水可相依，这是电影《龙的心》的主题歌。这首歌曾经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童年的承诺未曾忘记过，谁又能分开你和我？也许是欢乐，也许是忧愁，谁又能决定去河流？爱无需任何理由，就像你注定跟我走，纵然脚步如此沉重，我只有默默承受，只想走得长久。对你从来无悔也无求，这份爱总让我频频回首，但愿能够永远陪伴你左右，所有的前途少年，不问我白头，这份爱不竭也不休。人情有冷暖，岁月不停留，我和你患难却依旧。爱无需任何理由，就像你注定跟我走，纵然脚步如此沉重，我只有默默承受，只想走得长久。 这首《水可相依》是电影《龙的心》的主题歌，洪金宝参与导演，由成龙主演。这部电影讲的是兄弟两人，弟弟醉心于航海，但是为了照顾弱智的哥哥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继续来听一首张宇的老歌《月亮惹的祸》，这也是这一时段《千千阙歌》的结束曲。我是于云，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吧。

这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的片尾曲，记得还有一首歌的名字也叫《像雾像雨又像风》，它是梁艳玲演唱的老歌，翻唱自一位芬兰歌手的歌曲，名字叫《悲伤在你的眼中》。 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 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这里是千千阙歌，我是云云，继续来听金海心的老歌《把鞋子甩掉》。很多人评价他都觉得他像个小精灵一样，声音清亮空灵可爱。

谭维维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曾经翻唱过一首老歌《往日时光》，里面加入了美声的成分。中央音乐学院当簧管教师王涛还为他请来了两位传统乐器老师前来助阵，歌曲在编排上非常有特色，让这首老歌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伊宁河旁温柔的夏琴声在飘荡，邀请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